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刚才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和林子良的合作，叫做《夏的季节》。在2004年左右，林子良还是歌坛或者说是风华唱片炙手可热的新人，于是呢，他在《双城故事》这张张清芳非常重要的专辑当中担任了跟张清芳的合唱。《夏的季节》这首作品是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带一点 hiphop 曲风的作品，以这样的节奏来开场。接下来我们要舒缓一点，来听苏打绿。 被困住的城市有你，弹着吉他陪我，被困住的城市有歌，混着雨声 刚才来听到这首歌有着非常唯美的气氛，叫做《被雨困住的城市》，来自于文艺青年相当热爱的台湾的组合苏打绿乐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很温柔的歌。虽然有一些歌手或者说有一些观众认为只要可以飙高音一定就是好作品，一定就是好的技巧和完美的唱功的拥有者，但是我倒认为有一些歌其实是需要你举重若轻的，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视角。接下来这首歌被原唱和所有人在翻唱的时候都演绎得相当的深情磅礴和大气，只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陈洁仪，她选择给我们另外一种方向。 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 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都收不回。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你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你把我灌醉，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和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野花》，是好久不见的田震。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少出现田震的歌，但是今天正好在歌单上有这么一首，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追忆一下那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记忆。田震在80年代已经是内地歌坛的一个高峰的神话，而后来的执着包括《野花》则标志着田震在阔别歌坛数年以后在90年代的一个新的起点。多年以来田震给人的印象是中性化了一些，不过田震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唱一些深情的歌的，在刚才这首歌里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内地歌坛跟田震先后成为歌坛一姐的那英。 等了几个世纪你却在海的那方没有一点消息，生活过了那么久，容颜也有点变，我想我已经不懂你世界，正要准备放弃你却从海的那方带来一丝回忆，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有梦有朋友，有汗有笑有泪滴，有泪滴不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有梦有朋友， 有笑有泪滴， 将是我们温暖的回忆。 刚才这首由伍思凯和尤克里林合作的《有梦有朋友》，几乎是9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卡拉 OK 金曲或者是励志歌曲之一。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2009年李玟非常有企图心的一张专辑当中的相当有东方概念的作品。这首歌的中国风里面最直观的表现是把古琴、笛子、昆曲和苏州话通通都搬进去来使用了。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这样的爱情，你信不信永远的爱情。我有时候感到怀疑，有时却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弄我。看着人群之中想你的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言问的新伴侣，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两千和美景时，希望身边身边有你。 四华灯，一天地人生化作宇宙尘，忘掉每日曾遇上的人，怀内感受你睡意也吸引，光阴地余温逼真安全感发自你每一吻，一天过后有你抱紧，零时零分放下戒心扫走一天气氛，祈求每晚与你分享这人生，平平淡淡之中抱你双手都兴奋，瑰丽晚灯亦开始变暗，无用追赶动作动魄惊心，沾湿好黄昏，回头日落西山与你睡姿都相衬，看着你眼睛看到愿望，明日假使失去你能够吻便要吻，加速的时针，新一天人生继续要运行，明日世上无尽过路人，明白只是你目光最相近，忐忑地微心些少的情感，已划破了黑暗，多得每夜有你度数，零时零分每日最初次世上与你谁知都相衬，看着你眼睛看到愿望，明日假使失去你能够吻便要吻，如没有你没别人拿出这安慰将安慰我，幸福心中抑郁笑再解困，有你身边暖暖月月对对相信便更好，世上与你谁知道相衬，看着你眼睛看到愿望，平静只得一刹那能够吻便要吻，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李玟在2009年 Coco 的东西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流转。刚才那首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没有落入中国风的窠臼当中，它几乎选择了最古典的最中国风的乐器，但是却配上了相对现代的歌词，所以将李玟的个性和曲风当中的东西方的魅力结合得相当完美。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最后一小节两首孤单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孤单的人，孤单一个，感觉不到夜美好，而远我去的令我心烦躁，这个世界不好，令你令我都苦恼，你梦完了，这是还有爱慕，孤单的人，孤单一个，失去感觉是最好，何以再见总而夜起烦恼，盼你永远都好，在你梦中轻鼓舞，我像迷失不懂你预告，一事情不能明，谁知道得不到那些是最好，一事情不能停，许多一生一世等不到，像某些孤单的人，孤单一个，等这感觉是最好，而你我与他在世间无数，过去永远都好，又等另一些苦恼，这是人生终于会遇到， 这首黎明的作品算是黎明个性的比较真实的写照，非常的中规中矩，而且充满了像大家公子一样深情的味道。我们要给你听到的是1992年香港乐坛的十大金曲之一的作品，这首歌的原唱是山口百惠，它的原曲呢也是著名的日本音乐人谷村新司。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梅艳芳《孤身走我路》。 孤身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踏遍长路。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啊、孤身走我路，但